但过程我想会很美好。 下常遇的假面，奔向梦幻的疆界，难过马车的午夜，换上通黄的玻璃鞋，让我享受这感觉。我是孤傲的蔷薇，让我品尝这滋味，纷乱世间的不了解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，晚风吻尽嗯我也，让我醉倒在池边，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，那一个人自己的狂野，找寻自己的明天，向你要求的誓言，就算是你的谎言，我需要爱的慰藉，就算那爱已如潮水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，晚风吻尽嗯花叶，让我醉倒在池边，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，那一个人 现实的身子下面，然后对他说，都过去了，别再想了，好吗？

会让我们翻越记忆的围墙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唯一要把握的是，我们的初心是什么？这首歌叫《最初的记忆》。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，有一点不浪漫感觉，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天，这一刻才发现，在相遇次之前，明明知道你会走。 他也不说对不起，直接走出房间，然后我自己在房间里发脾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突然出现，端着一盘我最喜欢他煮的鸡翅。啊，原来他是去厨房煮好吃的给我。那一刻，我竟然又感动地哭了。 你在夕阳下面回头望，脸庞美得像花朵一样，我想永远面朝你方向，我唯一的阳光。我想陪你去所有地方，感受世间所有的苍凉，也许有天你将 我遗忘，我还有回忆可想。生命的何时如此无常，还好你温暖在我身旁。我们要走的路太漫长，而你又是如此的匆忙。想陪你去所有地方，感受世间所有的苍凉。也许有天你将我遗忘，我还有回忆可想。生命的何时如此无常，好你温暖在我身旁。我们要走的路太漫长，而你又是如此的匆忙。我只能一路跌跌撞撞，心里却满是滚烫。 这首歌叫还好有你。有时候幸福就像此刻的灯光一样昏暗，爱可以很淡，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自然的消失。那些曾经的遗憾都别放在心里面，千万不要让它再泛滥。所有的思念，所有的爱，只能一边荡漾，一边隐藏。我是吴周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说好带你流浪，而我却半路返航，坠落自责的海洋。发现离不开你，我开始决定回去，你不在原地。我可以接受你的所有小脾气，我可以带你去吃很多很多好东西，我可以偶尔给你带来些甜蜜，就像前几年那样，每天都会给你值得很多惊喜。你的心让我能治愈，我的快乐也只有你能给予，我们就别再分离。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，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，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，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。